这首 Guy Down On It Let's Kill and the Gun， 那其实这首歌呢，其实他们非常经典一个作品吧，因为他们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支爵士乐的合音团体，后来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成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这种 funk 的音乐团体，同时在八十年代他们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R&B 组合，所以他们的爵士乐的背景还有即兴创作的运用都在刚刚这首歌当中有所展现。也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继续摇摆的节奏，让我们动起来吧。在这样一个夏天，让我们自己的身体一直跟着音乐摇摆的。下面这首歌来自一位非常有特点的女生，说女生是因为她的声音是女生的声音哈，可以说是她是一个天后级别的这样一个人物吧，很多人对她非常看好，觉得她的唱法包括唱功方面也是没得可挑了。那这个人就是 Bassheart， 这首歌 Bum Bum Bum Bum。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到这首 What kind of woman is this? 这首歌听到之后你会不会有一种魔力的感觉呢？是来自非常有名的布鲁斯之王，对，就是 Buddy Guy。 其实很多人说听到他的歌就感觉好像有一种会为他疯狂的感觉。其实你对 Blues 从来没有了解过，那听到刚刚这首歌曲，当 Buddy 弹下他的第一个音符的时候，你一样会为他疯狂。很多人说 Buddy Guy 呢，他可能是 B.B. King 之后的下一位 Blues 之王。其实他的曲风包括风格也影响了非常多的后现代的这些 Blues 大师们。今天是继续来摇摆的节奏，听着一些歌曲来放松一下自己的身体吧。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官方微信号添加关注，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下面这首歌依然是一名蓝调的这样一位创作人，他是一个著名的歌手，也是一个作曲家。很多人说他的离去呢也是一个非常的遗憾的事情，他就是 Gigi Kale。 那这首歌呢就是他的一个作品，叫做 Sensitive Kind Take her for granted. She had a hard time. Don't misunderstand her. I'll play with her mind. Treat her so gently. It will pay you in time. You got to know.Tell her you love her each and every night. You will discover she will treat you right. If you believe, I know you will find.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是来自 Patrice Rushen 的一首歌曲，叫做 Forget Me Not。 那其实这个歌相信大家如果听到有些熟悉的话，会想起那一首 Mind in Black， 就是威尔史密斯当时去取样的那个黑衣人的主题曲。那其实他就取样自刚刚这一首歌，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听，看看有没有这样神奇的感觉哈。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来自李聪，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了很多可以听着一起去摇摆放松一下的歌曲，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B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哎，锁定收听就会有好音乐啊，安利一发。那李聪呢，他其实是一个1995年出生的这样一个新鲜人，刚刚出道没有多久，这样一个男歌手。他是2017年3月9号发行的刚刚这首单曲，叫做 Low Love。 那其实呢，他也是好像跳舞很好啊，之前是在北舞附中，后来又在韩国进行了一个艺人的培训。总之我听到刚刚这首歌曲觉得还是不错的，所以推荐给大家吧。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支乐团呢 他们是一支瑞典的乐团，名字应该是读成 Ingenting， 就是很奇怪这样一个名字哈，是一个瑞典语，不太懂瑞典语的发音。那这首歌呢，是他们的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 Lisa Sa。 Lisa sa, problemet med dig är att du är för bra. På att säga sånt man vill höra. Lisa sa, problemet med dig är att du är för bra. På att göra sånt man vill. my voice be weak when my days have all been spent? Will the words that you gave have been given away? Did they say what they were meant to say? Will the sound of my voice be weak? Ain't gonna be no dust on my boots, for these feet were made to run. Not gonna let these hands grow cold when there's so much to be done. I've gotta give your love away, for soon tomorrow comes. Empty me before I go. These boots were made to run. These boots were made to run before the setting sun. There's so much to be done. Shoes be worn when my days on this earth are done. Will the miles that I've trod with a song to lend be enough to have worn the thin? Will the soles of my shoes be worn? Ain't gonna be no dust on my boots, for these feet were made to run. So much to be done. I've gotta give your love away, for soon tomorrow comes. Empty me before I go with the setting sun. My Shoes, Lonnie Wright 这一首歌曲，他的歌曲我说是比较清新的这种感觉，好像听到他的歌声，在雨天都可以看到太阳。那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来自 Till Brunner， 他其实是一个德国非常有名的一个爵士音乐家，出生在1971年，所以离我们现在是有些远了。而呢，他的传统爵士乐当中又融合了一些 R&B 的这种感觉。这首歌来自 Till Brunner。We sided out. I got a room full of things that I'm thinking, but my lips aren't setting them free. You got the world sitting there on your shoulder.Where's the love? We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上抖腿的旋律，跟着一起摇摆起来吧。这首歌来自 Anne Sophie， 她呢是一个德国的创作型歌手。听到这首歌其实有一点点帅气的感觉， Jams Again。 那其实呢，她本人的性格确实有一点点跳脱啊，包括她在唱一些歌曲 MV 现场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感觉。这样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女生 Anne Sophie， 90年出生。那看看下面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名字非常的甜，叫做 Sugar Candy Mountain， 这首歌叫做 666。 666，看看时间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了。今天在找很多可以去跟着摆动下身体，或者说我们平常说的叫抖腿的这样的歌曲哈，希望能给你一天的好心情吧。最后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听一听周杰伦在这首歌当中的大小调转换，可以带动整个曲风的变化，感受一下他在《叶惠美》这张专辑当中的这种才华吧。明天见。 来自宇宙会让人的感冒，一想这道理我全都老，我就不害怕的车的目标，仔细观察他的喜好，而我寂寞的外表像藏进我的发条，等他的答案揭晓，他的睫毛弯的嘴角不一定的对我笑，没有预兆出乎意料，竟然先这道理我全都了，恋爱的方式无法拿笔来抄，也没有规则可以去找， 败露的缘分更不可靠，喜欢的对象要自己挑， 北京时间21:00。